D100 希望他們可以密切跟進我自己的個人安全問題。如果我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看到紅色，希望大家能夠以平常心來看，就不要因為警察的工作得到認同而覺得很奇怪。其實如果大家看看周邊的治安這麼良好的時候，警察工作獲得認同應該是理所當然。 香港的交友公園是相當珍貴，我們不希望犧牲，亦都不需要犧牲。我們現在見到的就是人口不斷上升，倒不如去想想怎樣控制人口，才可以真正面對的房屋壓力問題。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 5:15，今天是星期四，9月12日，大家聽的就叫做風波裡的自由風。節目主持人有一個叫做鄭兼涵，一個叫做吳志森。如果我們看視像廣播，就看到大班今天穿得很漂亮，未試過在D100穿西裝打呔，打一條黃色的呔，當然是重要事項。不過我看到你那隻飛得雞毛， 除了這個喜鬧之外，有這個飛得雞毛的張在這裏，今天當然全香港只有一個人戴，就是你，我們已經是證明你念舊，你老友的年代的飛得雞毛繼續在這裏。不過今天大斌穿得這麼漂亮，當然不是為了回來做節目，他說我了解，有一件天大的事。 其實我打算以後我都要穿西裝， 不是吧？那我怎樣？如果不是你西裝，我怎樣？我穿T恤就是運動褲，有一個很重要的 事是喜事，大班要去，但其間發生了一件事，我覺得更值得大家討論，就是民說，傳聞謠傳大班跟林鄭和解，握手，是這樣說，外面是這樣傳，江湖，握手就是事實，握手就是事實。 沒什麼要和解，有什麼要和解，什麼要和解，我怎麼知道，沒有，今天就長者安居服務協會，有意思的說，就不只是說八卦，這麼簡單，長者安居服務協會獲得馬會撥款7000萬元，在這個愛民村商場那裡興建了一個佔地4萬呎的總部，這麼厲害，我們就將以前 散布在不同地方的辦事處、傳呼中心，全部可以 under one roof， 所謂全部同一屋檐下。另外，馬會撥的錢亦都有些條件，其中有一個叫做馬會綜藝館，馬會什麼館？<笑> 看看，我幫不到你，有一個叫做賽馬會生命多歷程體驗館，這個講過了，這個體驗館讓學生去參觀，因為展覽中心，就是一個通識教育中心，讓年輕人在年青的時候已經知道未來生命的道路是怎樣走的，走到尾的時候，老了會是怎樣的，讓他第一就對自己的生命可以掌握， 第二樣東西對老人家，好像我們這樣，多一份的尊重，理解，將了解，譬如你年輕人都是走得快，老人家是走得慢的，當有一日你自己都會走得慢的，不止走得慢，老人家很多毛病，我們裡面有找了香港最厲害的創意專家設計了一個中心， 好像時光隧道， 有遊戲玩的， 你進去就好像坐飛機一樣，先拿一個boarding pass， 拿著這個登機證，你就去每一個遊樂場，去每一部遊戲機那裡玩，其實不是遊戲機，是益智的，你要玩遊戲，你要去選擇，你按了之後，你要坐輪椅，你學坐輪椅，你要 突然間你生驚炸譬如說你扣了幾個分譬如一開始玩的時候我沒有玩過一開幕就是走馬看花扣分的會不會很傷心不會的就讓你知道坐輪椅那種無奈讓你領略到最後的終站就有副棺材在那裡就讓你躺進去這麼現實的但那副棺材是特別的我們就改了它就有一張跑車椅在裡面 你進去坐了開了個車保蓋了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蓋 平台花園的就是open給老人家進來坐看書，搞了六個月，今天正式開幕，開幕的主禮嘉賓就有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馬會的董事就代表馬會的周永新，周永健。 主持開幕，你閣下，還有梁千華，我是這個會的創辦人兼任現屆主席，所以我就是主人家，接待貴賓，貴賓就是林鄭月娥和周永健先生，還有楊千華，跟他握手，一定要握手。 作為一個主人家，你一定要招呼賓客，尤其是主禮嘉賓。但是聽說林鄭盛讚你，讚我會，我以為讚一百，為什麼要在這裡說呢？為什麼要在這裡說呢？因為這個會，長者安居服務協會，是17年前成立，當時是1996年成立的，到今天為止是17年。 當年成立，如果我的聽眾很清楚，當年是因為剛剛時值寒流襲港，農曆新年，很多獨居老人，你也有做電台，獨居老人過身，400多人送去醫院，400多人好像死了100多人。我有個念頭，當時其實多謝一位仁兄，今天我都在演講裡忽略了， 就是一個Simon Yip的人，一個姓葉的人，我忘記是不是姓葉，還記得老友記，不過很久沒有來往。他打電話來，他就說他是一個電子工程師，他就說有一樣東西叫救命鐘，我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我立刻約他出來談，所以做電台就有這個好處，有個互動，什麼人都接觸到，全世界的卧虎藏龍的人，打來給我，我約他出來，他就介紹那樣東西給我看，我就靈機一觸， 以服務這長者獨居老人，就是這樣來的。接著我就拿了錢出來去研發這部機，其實他當時說的那部機是出口去美國加拿大的，是香港製造的，是在大陸製造的，是一個很簡單的，其實都是一個救命竹。 但救命鐘是最原始的，現在美國加拿大都在賣，Radio Set也在賣的， 就不需要呼喚中心的，你就回家裝在家裡， 其實有個speed dial， 有個speaker phone， 有個免提裝置， 你有個按鈕， 他就幫你預留了4個電話， 譬如第二個打給女兒，第三個打給小女兒，第四個打給小女兒，你預定了4個電話，他就跟你不停地打，打完一個問，聽打第二個，第二個問，打第三個。但問題就是說，他跟著接了電話，通過那個speaker phone，那個免提，就說媽什麼事啊，那你就說，哎呀，我暈了，或者沒有人出聲，那你就叫白車，你救他咯。 但不好處就沒有了人與人的溝通還有還有問題就是當你如果有些人的電話是駁了去那些留言他就當你接了了他當你接了了當然如果你找個四個人就叫一定不要駁留言但我們就想到一件事我當時就找了羅志剛羅志剛當時就是立法會議員代表這個社福界 第二件事他是社工社工教授我找了他兩個人我們就說不如搞個協會膽粗粗搞個協會我拿了錢出來去發展那部機器就說搞很多枝節17年最難就是萬事起頭難 因為當時我們做這個長者安居服務協會的時候真的什麼都沒有就只有我羅志剛兩支工而已我們那個理念當然找了很多人幫忙錢也沒有什麼都沒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怎樣開頭呢就找了曾蔭權因為曾蔭權當時就是財政司司長他跟他講了這個理念他說好啊我叫社會福利處撥款社會福利處 由社會福利處資助那些獲得綜援獨居的老人家就教這個救命竹就不用他自己付錢就社署幫他給100元17年前說的100元到現在說的100元沒有交過價所以就要加了你真的要不然頂不住整件事就這樣來的最重要是給了錢社會福利處還有一種援助 我們就去見社會福利處處長當時那個叫冼德勤好像是反鬼佬一路轉的問題是我們一說做這件事之後第一個人走出來說做有個人叫做黃金富他做開call機台他真的很厲害那時候叫發明之父他說我也有個call台這件事有協同效應我又做了接著有一間叫做雜寶的 就是Guard Force就做保安的他又有個呼援中心他又說要做很多這些科技中心就以為有個新生意了每個人都去搶我始作俑者我們走去見斯特勤也好斯特倫見他的時候他跟我和羅志剛說喂你們兩個什麼人來的你有什麼在後面啊 只有一個腦而已只有一個腦我怎麼可能要給你做我理得你我不可能給你哇我就發爛渣接著好笑他就說我們有個總社會福利主任見他見他的時候他就說我們會定一些規格出來定了規格出來過癮了他的規格針對了雜寶用的那部機 那部是甚麼機器呢是以色列入口的雜寶總備用的那部機器它準備做這件事以色列入口的以色列入口的規格就可以去到3000呎範圍我做那部土炮我自己做獨居老人要社署給錢哪裡有3000呎500呎頂籠沒有可能 分分鐘沒有我們去到不知1000呎多隻了我們去到不知1000呎多隻了我們要交代一下石禮謙你這個故事很長石禮謙怎樣啊大班今天長者安居協會開幕寄了一張請帖給你你又不去不是不去我也有安全鐘在這裡你也要去的嘛我要做事嘛統一場的立法會議員很厲害的尊貴的嘛大哥 我是之前我是每晚都在我身邊這個鐘使不使我送給你你不要這樣你蝦他不懂聽中文石禮謙就是我老友記首先交代了一些個人關係是啊我申報現在什麼都要申報石禮謙你就建制派的 是一個很核心的建制派尤其是你是代表地產界的地產界就你知道香港就以前是四個機構管的一個叫馬會一個香港銀行一個就是香港政府另外有匯豐銀行但現在香港就不是的現在就是地產商管的其實 四個都是地產商<笑> 如果你是這個叫做雙倍印花稅如果你第一次買樓就不用給8.5% 如果你買了一間樓,在3年內,在賣樓有幾有不同的特別印花稅,會有20%、15%、10% 加了現在加到8.5% 都要給15%的 15% 政府說政府不行就不行你就有個責任收聲就行禮如儀鬧然後就投票支持大班你不是今天認識禮謙我就是認識你太久才知道你這家事我是雖然一個保皇黨但是我是 見是其是非其非好了那我問你現在就要修訂了你的修訂就很簡單的香港人如果成立有限公司去買樓在香港成立海外的不算了那就免了那個十幾加起來就免了那個十五就免了那個十三但好像你就好像你的修訂就還有就要給了先好像是吧 我的修訂可不可以說機會講個修訂好不好我的修訂是很簡單的坐不坐著你們你講吧香港人用香港公司買香港樓如果他要用這個途徑去買樓如果他用自己私人名字就不用了如果用這個途徑去買樓他要先付15% 就是沒有幫外國人持股東就是要做這個申報宣誓申報如果宣誓申報在士丹條例是刑事的如果發假誓這個誓章所以這個就要申報第三方面在三年內沒有轉股東又沒有轉director 他拿回錢政府我就沒有漏洞因為這個全部是先付錢的 Sir 老友記其實你說的話很清楚我第一申報立場我反對任何懲罰性的印花稅香港還有一個自由社會我未聽過有一個地方買樓 我有個基金，有個trust fund，所以我問你為什麼要用現在既然知道有個懲罰稅，你有個選擇，準你誰叫你用公司買先，我問你了，大班，當我是一個選擇，這個選擇不是政府幫我去選擇。 如果基本法我們一人一票選立法會員你就選不到，我們不要說這件事了，我先說第二件事，我動到你功能組別的，你當然說我錯了，你比我說完，所以你又不要在這裡跟這個老友說我是為什麼跟這個老友說我是為什麼跟這個老友說我是為什麼跟這個老友說我告訴你為什麼我反對，好簡單，如果我還是立法會員 我就會修訂修訂石禮謙的條例，我就根本就一次過取消了一箱議政，你又做一半不做一半，這些就是保皇黨的矛盾，讓你去得盡好多，石禮謙，我跟你的分別就是這樣，所以我不會支持你，所以我不會支持你，你的角色和我的角色，第二個問題，你的角色，我不是為反對，我根本反對整件事，你那樣是多餘的，你回答我的問題，我現在給你講，石禮謙，石禮謙，我給你講，你只是講一件事，就是我基本法。 因為准我用公司買樓我就用公司買樓，你的解釋很清楚，我們大家聽到了，這個就不對，你用國民，這個是我有選擇，這個是我基本權，你用錢的時候，基本權，你用錢的時候，基本權，要問我錢的時候當然是對的，大班，你不用說你又不打電話叫我打電話，你不用用這些條，我打來玩你，我告訴你好像是不是，我都很老實，你要講出來，你要講 你說要支持梁振英說話為什麼他有這樣的權分配我怎麼去做一件事，我這個基本法的權是給了我行使，如果我要住公屋的他有權告訴我什麼資格，但是我行使我的權利，基本法賦予我的時候我就可以要去給錢去行使，其實石禮謙我想幫你的，你如果修訂，我告訴你，你的修訂我解給你聽，我是這樣的機會，我告訴你，你的修訂我要解給你聽，你就應該從 人權的出發，就不要從地產出發，你就說梁振英為反基本法，就剝奪了我們香港人應有的權利，還有一條就是為什麼我說要再修訂呢，他亦都違反了香港作為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 所以要取消了他，那裡就很清楚了，他又要說明，所以要取消了他， 我今早聽了你在電台說，你第二108條，你不是應該，如果你真的相信基本法108的呢， 你就應該全部要求撤銷整個懲罰性的稅項對外國人的限制你要記住一件事這些是每一件事是政治妥協的那就是妥協了好了問了我要清楚了問多一件事了問多一件事如果你這次這個修訂如果你老闆你的老闆的選民加上中聯辦吹雞 叫你收回去你收不收你聽今天有什麼用的大公民妹你就知道除了D100你沒有聽當然對不起你搞錯了你經常以為你以為零多人聽你經常以為香港電台都是香港電台沒有人聽你以為零就有人聽我不如這樣說你不知道什麼叫D100因為你的老坑年年年iPhone都不懂用都懂的他有幾個他只是打電話我送了收音機給他你說吧你的立場是怎樣吹雞怎樣因為我是不可以接受 行政指導但行政有行政工作立法有立法工作不可以用這麼高姿態去講這個不可以接受修訂我都未拿修訂進去文本都未拿進去他明白他又侮辱了你但是可能問過你老闆你不知道我沒有老闆我老闆你選民你立法會議席是你老闆你經常跟我說的你的良心 你記不記得跟我說什麼你說你要投票的時候掩著良心你忘記了你告訴我你說什麼你右手通常放在心裡我說的我都說不出來了唱歌的時候才會問題我這個角度是從一個宏觀的角度去看我想你如果真是做好事這麼尊重基本法第一就取消了這個懲罰性的印花稅第二件事我想你回答我問題你不要經常說要我幫你回答你大班你認識我這麼久我不可以幫你回答 我講完不用打給你了我現在就問你這個問題很簡單如果西環如果梁振英通過西環就通過你老闆叫阿石哥算了不要攔你他我當然會收回你當然我想你說的那邊有機會你做好人撐到底我找你的不是挺好的撐到底你真的是好人你投票的時候壞人講話的時候好人你記得在立法會我真的要幫石禮謙說一句公道說話我認識他這麼多年 立法會的好欣賞的speech他講的話全部是天下無敵不是不要這樣說不要得罪我老友他很開明亦都很關注弱勢社群但到投票的時候是另外一回事來的這是事實起碼比那些大口狗那些黨友有可能真的說話投票有可能真的石禮謙鄭經翰和石禮謙在立法會有兩個分別 鄭經翰就沒有朋友石禮謙就沒有敵人對不對但沒有敵人的人就很嚴重兩面受敵沒有朋友的人始終有人支撐對不對你不捉殺就行了但第二件事我認為你這件事是沒有意思的如果我是你一做做到底梁振英 坐了三條基本法我今早當然有聽你說你先去學一年台接著香港電台接著就打電話來我們這裡接著就去了撈你現在又打電話來D100接著眼睛就跟很多記者吃飯吹水還有局長吃飯局長叫你不要玩了你就坐在這裡不要玩局長解釋為什麼去了撈喂有一件事你有說過今天我看報紙你是不是又亂說他說公務員那些官員就叫你告訴你不關他的事是去老闆吩咐而已就叫你動他吧是不是有這麼回事你說的話我不記得了你選擇性失憶而已大班說出來石禮謙今天經過港台商台 之後總共是D100的小班又去過撈現在來到大班和吳志森你覺得誰最好最難頂的就是你了行了多謝你拜拜謝謝你祝你好運大班雙辣椒有沒有效呢表就很簡單<笑>

是其是非其非我最不抵得這些人這些叫做找東西來搞我根本就是民主黨的同意他就愚蠢我們不如倒過來徹底一點就去找民主黨的那些人說李永達最好李永達就是民主黨的你知道張李陽集團要不就找個前族街組去講經濟民主黨現在李永達現在做了一個土地什麼監察他是不是同意他我想問他同意我媽去 這些修訂和稀禮為什麼不直接取消呢很簡單香港有自由市場你如果有懲罰性的東西很簡單像美國加拿大那樣你要外國人買樓你要給一個withholding tax 即是你賣了樓之後你要hold住個tax 即是要扣了那個利稅先扣了先 hold在律師樓價未給你的錢要你清了稅才給如果外國人賣樓你可以一你選擇報稅你報稅看你扣多少東西然後就納稅就納得很高的幾十個百分比要不就很簡單總之賣了多少錢賺了多少錢就扣25個百分比那個就是profit你是來了香港的叫non-resident 非居民你也要納這個稅你就算是永久居民你是加拿大人你第一間屋你自己住的那間principal resident 即是你住的居所你買了多少錢賺多少錢不用納稅你第二間屋你買了都要給你這個capital gain 這個不是最公道這個就是增值稅簡單所以你說石禮謙也好那些地產經紀也好根本都不知道問題所在在哪裡 你問問我吧，對嗎？所以反對石禮謙議員的修訂，我再修訂鄭兼漢議員。我們的同事準備了有關689的辣椒，他不需要聽，總之叫石禮謙回家睡覺。他說準備介紹這個辣椒的內容是怎樣，讓我們的聽眾聽清楚。剛才你兩個加起來 將近200歲,大家拗完之後,我們的聽眾可能未必搞清楚這件事,聽聽。我們的聽眾都不會再買樓了。不會的。我叫他們不要買現在。那都要聽一下。不要買,還沒了現在。我們用兩分多鐘,不夠三分鐘的時間,聽聽,怎樣介紹一下這個辣椒的。為了壓抑香港熾熱的樓市,政府在去年10月宣布所謂的辣椒。 就包括BSD買家印花稅,所有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人士 包括本地及海外公司購買住宅物業都是需要繳交新增的買家印花稅 稅率劃一為15% 另外有SSD,額外印花稅 政府在現有的從價印花稅之上 引入一項在物業轉售時適用的額外印花稅SSD 假若有關物業持有6個月之內轉手,稅率就是20% 6到12個月內就是15% 而12到36個月之內就是10% 另外亦有DSD雙倍印花稅 200萬元以下的交易,印花稅的稅率將會由$100增加至交易額的1.5% 其他交易的稅率就全面增加1倍 最高的稅率由交易額的4.25% 調整為交易額的8.5% 除了指定豁免之外,新的稅率適用於所有個人或者公司購買住宅或者非住宅物業的交易。但是,香港永久性居民購買住宅物業在簽署買賣協議的時候,並沒有擁有其他香港住宅物業,就可以豁免繳付新增的稅率。 只需按現時的稅率繳付印花稅。雖然以上的所謂辣椒在宣布當日的確為市場帶來不少的震撼,但其後幾個月香港的樓價並沒有因此下跌。 由去年10月到今年的2月,樓市就已經升了接近8%,而地產代理對政府寸土不讓的態度感到失望。立法會地產及建造界議員石禮謙就表明,將會就法案提出修訂動議,要求豁免港人公司繳交買家印花稅BSD。石禮謙就強調, 雖然支持打擊炒樓,但辣椒影響市民正常置業,違反基本法,應作微調。他又建議,永久居民以公司名義買樓,先繳付買家印花稅,如果三年內沒有換股東或董事,亦沒有買賣樓宇應該退稅。他又指政府推出額外印花稅以來,只是令樓市成交量大幅下降,但整體的樓價就上升了30%。 你那要建樓用什麼發展新界東北發展新界東北很簡單就修改高爾夫球場修改馬會的商業學俱樂部拿自己的港督粉嶺別墅200多公頃那個做clubhouse 你總要有個市費的嘛任志剛又說你們不要忽略了港督粉嶺別墅是的保留沒有給平民去玩到歷史博物館去書就吃了還有很多祖墳在那裡那些人叫奧米加那些祖墳很多奧米加那裡繼續保留沒問題你又要拆人家那條村那條石崗那個老人村搬回去 黐住這個商業河,商業河不用建的嘛,因為馬會裡面有屋租給我們的會員,那些就是老人院,去那裡很好,不用拆,很舒服的,那裡有曬社區的設施,還可以繼續養馬,那裡還有個練習場,現在說要收回,那裡叫平民打高爾夫,就不用高爾夫了,問題就解決了,我都說如果我明天寫一篇文章,在信報登 就是那些盲搶先搶權貴你不要搶窮人的東西才行，大難。現在就親建制組織，多了，現在有一個叫做沉默之聲，有沒有聽過？沉默之聲聽過。今天星期六成立一周年，當日會在中環皇后像廣場舉行支持國教一周年大會，支持國教不是反國教。主席，你有沒有認識孟家強是甚麼人？不認識。那些人都不知道在哪裡走出來，形容說學民思潮反國教就是犯公民抗命的說事實發展到現在佔中就等於小朋友扭計劃買玩具要脅政府，而林慧思老師說粗口就被幕後勢力捧為英雄，法輪功長年批中共似政黨多過宗教，他已經客氣了，沒說他邪教，他聲稱香港現在亂局是因為市民不認同國民身份所致，就希望教師在其他科目灌輸國民教育意識。 沉默之声副主席有声音是钟慕兰，认为指责内地人的行为排斥同胞，说他们与自己无关，就是不认同自己的中国人的表现。沉默之声会邀请刘乃强，邱正，帮港出色何乐生，何乐生他又不请我去，等我虾他，出席今个礼拜六的集会，主讲国教的议题，并且回顾去年撑国教运动的点滴。 稍後還會搞親子基本法研習科，現在正在接洽講者，現在人選包括謝偉俊，千萬不要教壞小孩就行了。沉默之聲，喂大佬，其實很簡單，我還是跟朋友在談反佔中，就講愛港之聲、愛黨之聲，不是幫黨出聲。 就是昨天你訪問那個，都不知道搞什麼，韓樂生，人家說人家沒有說要佔中，現在很簡單，就要求你政府拿個方案出來討論，討論你不拿出來，其實反而現在佔中沒有說要佔中，到今天為止，你反對什麼，你就反對他不佔中，我朋友覺得好，你想他佔中，其實你就反對他不佔中，他現在不想佔中。 那是最後的一步，真的不想的，老老實實，不是要買玩具，即是討論一下你還應承買玩具給我，你不如不要搞了，我說男生你又沒有買個芭比給我，我想買一支槍， 其實這個比喻我都不同意， 買個不是玩具，問個檔是， 你欠我，但是你用回去講， 你欠我，或者我還了三十多年還債，現在要，我當飯碗了，好些，這個好些，你不要給個披薩，我想吃碗飯， 真的這樣。 你說怎樣都給我，你是有個責任要高級食物給我，給屎你吃，現在你給我選，我想坐下來談談，不要吃屎，吃飯也行，吃白飯也行，再把豉油撈飯、豬油撈飯，我不答應你，我不吃，我現在說不吃，我絕食，也不行，要綁著你五花大綁灌你吃。 現在就是這樣，吃屎，現在就是這樣，所以很多人都不明白什麼叫佔中，什麼叫反佔中，這個偷換概念，比爾不倫，你反什麼，我都不明白你反什麼，其實現在周庸那幫人就為恐天下不亂，你為了個人利益，你是反佔中，很清楚了，現在回頭佔中這個議題，就變成了這一班狗屎垃圾的玩具，他說得對的。 是他們的玩具，不是佔中人的玩具，不是香港人的玩具，是你這班人的玩具，間接令到他們多些維穩費，多些玩具給我玩，就是這樣，這個講完了，講回掌鄉居服務協會，17年前我一個理念，講到跟社會福利處交涉，你知道，最終就3000呎。 我就有見過那位老闆社會處理處長我就說錢德勤我問他，我說處長你住的宿舍可能有3000呎，我現在你政府資助窮人獨居老人有多少呎，給了100呎，我要個中有3000呎，覆蓋率有什麼用，我們就這麼粗，我說你現在還有一件事，你是度身訂造， 你們定的規格就根據人家一個商業機構現在用的那樣東西或者準備引入那樣東西作為一個規格，我這個肯定是利益輸送，貪污，我去埃及告你，你知道他怎麼跟我說，他說大班我住的都沒有3000呎，哦，very good， 他說我都沒有3000呎應該沒有的最終就妥協了就承認了長者安居協會的資格問題出現了我們沒有水的借錢立即有我的老友捐了100萬 華叔當時退休了一筆退休金100萬借給我們借然後習近平幫我們去周圍打人心口籌款所以多謝習近平他的理念又去支持出錢即是他沒有出錢出力幫我們去籌款這樣我就拿錢出來搞了獎獎金服務協會我當時說當年我就不知道什麼叫社企我就只是十字真言我自己想出來的 我覺得一個福利機構不應該經常伸大手板靠政府給錢捐助籌款我覺得我們應該辦個企業企業就由福利原來這就叫社企了今時今日就知道過去十七年我們要多謝很多人我就是這樣說亦都是最重要是支持我們的人亦都有一位無名氏用無名氏捐了2600萬給我們跟著又說一下好人我們要說的好人好事當年羅范昭芬還未曾成魔還未去到成魔之路他還在房屋處的副處長我就找他我說你那些長者獨居老人屋裝救命鐘他說大班我們不是社會福利處我們不可以幫他交月費100元他說好他想到一條計劃這樣吧反正我在那些屋裡裝了那些救命鐘就有一條線 有一紅燈然後屋外面就好像人家一樓房那樣有一紅燈拉一條線就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如果收服務費是兩倍的話還虧過大耳窿沒辦法但我們遲些都要換因為中了過期我們要取消這件事長者安居協就成立過去十七年裡面我們總共收過六百多萬個call就送了三十多萬人去醫院 平均每一個小時送4個人去醫院咁就同埋過去咁多年呢獲獎無數曾經得過亞洲最佳社企亞洲最佳NGO嘅獎但有兩個獎呢每一個獎對我哋嚟講呢都係一種承認嚟嘅一種鼓舞嚟嘅但有兩個獎特別要講嘅一個就係聯合國2010年聯合國世界訊息峰會移動通訊共融組別 其實一個就是EApplication 這就是非聯合國那些民間是歐洲最高的科技獎項所以發展到今天我們的命中已經不是一個中那麼簡單我們是向先進科技的保健服務還有不只是科技還是一個 社工的服務因為我講的是用家我是用家我家幾個老人家都是用家但我們先聽新聞真的到我講就先聽新聞先今次就要直接來警察管即是報案線希望他們可以密切跟進我自己的個人安全問題 如果我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看到紅色，希望大家能夠以平常心來看，就不要因為警察的工作得到認同而覺得很奇怪。其實如果大家看看周邊的治安這麼良好的時候，警察工作獲得認同應該是理所當然。香港的郊野公園是相當珍貴，我們不希望犧牲，亦都不需要犧牲。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人口不斷上升，倒不如去想想怎樣控制人口，才可以真正面對的房屋壓力問題。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 你是長者安居服務協會的用戶，你可不可以說說我反映一下服務的質素？我家裡有爸爸媽媽，我老爸九十歲了，九十多歲了，身體就時好時壞，當然我媽八十多了，外母也在用，他有好幾次真的有急事，按了出來反應很快。 而且叫客戶車叫得很快，送病歷去醫院，車未到醫生已經知道這個病歷，但他是什麼事，病歷起碼知道敏感、長期病，很多事情都知道了。還有呢，這個外母說的，不知道真不真，他說間中有些明星打電話來的，我們有義工的，羅蘭姐那些會打的，他說胡鋒最近打電話來跟我聊天，不過我跟他說什麼他都是說那些話，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是錄音，但無論是錄音也好，但無論是錄音也好，但是無論是錄音也好，但是他有義工的，他有真人，但是哄得他很開心，你知不知道？因為打電話來跟老人家聊天，獨居老人家聊天，因為大家知道子女很忙，還要一個星期見一次，其實我們每天是接過萬個電話，當作平均沒事，聊天的嘛，是吧？ 是送死的，都要醫院一每個小時，但問題是我們的員工要時時檢查，譬如有些沒什麼動靜，沒什麼聲氣，要看看在哪裡，是不是在家，還有天氣不好，虛寒民暖，還有時提食藥，提那樣，好像很熟悉的，另外一件事每逢最 peak hour 11點到3點的時候，老人家會自己打電話來跟你聊天。睡不著。我們那些不是下午，我們那些就不是救命 call，我們那些叫晒命 call，我們同事叫做。他怎麼說呢？唉，今天我很開心，我兒子明天跟我喝茶，說什麼跟那個姑娘聊天。所以這些是其他商業機構是跟我們沒得比的。社工機構都做不到的。 但問題就是現在有些商業機構，尤其是大陸經營那些，就冒充我們的名字，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註冊叫做平安鐘這個名字這三個字，他就第一冒充我們，就打電話叫人作，我們從來在這裡借了機會說，我們從來不打電話，沒有叫我們，是沒有叫我們，我收都不少，他們全部是假冒的，或者那些是其他機構。第二件事，做了一些壞事怎樣呢？我們報警。 他就好像人家教機頂盒那樣，拿著他們的救命鐘上門就說我幫你換新鐘，叫你簽了一張，就拔了一個舊的，是啊，很嚴重的，簽了一個新約，就將社會福利署那張貼轉給他，社署就不理的，個月就幫他過戶的，他不會給錢老人家的，他直接給的，不是，他給錢老人家，老人家給，不是給 直接給了，總之問題就是說，如果他是收綜援或者老人家，再加上現在良莠不齊，我們初初我就是說過，我們做的時候是很辛苦才得到社署的認同承認的，又要看你的機的 spec 看你的服務機構的承諾，現在不來，你明天都可以去開的，你可以去開的，是人都可以的，有些衰到是說不定，有間福利機構，他就夾了一個 盈利的機構去做這件事，我走去跟他說，我們想賺錢而已，救命要緊，拍桌子，我們的準確度是99.9%，人命關天，這些事真是養兵千日，用了一招，我說不如你幫我們拿生意，我照給你，你不需要搞這些事，有些福利機構是衰到這樣的，賤到你未見過這麼賤的人。 24小時分24小時輪班你如果你當然你只是當一個救命鐘你是救不可以幫你打電話叫白車當然是很便宜你做得我做得所以借機會今天我們開幕歡迎大家去在愛民村參觀免費入場也當然要求大家支持我們還有一件事亦想告訴大家我過去做風波的茶杯通過電台我們做很多這些社會服務的東西今天我們D100都是用這個精神 現在我們都靠聽眾支持我們希望將來D100有機會成為一個社企的營運模式所以就跟大家交代說完了有件事又關我的事有關你的事為什麼呢以前龜苓膏就什麼人吃的呢講講掌故龜苓膏就在廟街開的公和堂是最出名的在廟街從從街廟街 在那些地方才有龜苓膏吃因為那些人說龜苓膏濕去毒很多人去完花街尋歡之後就以為吃龜苓膏當然不行以為是最出名的是公和堂當年我就是資本雜誌的創辦人兼總編輯兼出版人 1988年 1987年創刊的我們其中有一個欄叫做 一本萬利總之有個欄一個欄就教人做小生意的一周刊都是學我們的那個欄我們怎樣呢就做了一個故事講龜苓膏就說我們就派同事站在公和堂門口數下有多少人吃一天賣幾碗好厲害一天賣千多二千碗所以之後他在銅鑼灣平均每天 可以賣成千碗千二碗的星期一1988年2月1日出版的我們那本是月刊來的當年創富古仔叫龜苓膏有可為令到很多人去做龜苓膏胡蘇佬是不是學他的呢我想也不奇怪大家聽聽《1988年2月15日出版的資本雜誌第三期其中一篇文章《一本萬利的小生意》講到龜苓膏 电视剧集《季节》里面的唐家以龟苓膏为业很多观众或者会有疑问靠这一门同凉茶同科的生意怎能够维持剧中所描述的那种富裕家境呢事实上香港确有一个以龟苓膏起家的家族而且的确飞黄腾达公和堂的创办人严伯他父亲严其文是清朝年间的一位太医亦都就是龟苓膏配方的创办人严伯同家人在战前来到香港起初在街上贩卖自制的龟苓膏 1979年公和堂在旺角开设了一间分店 83年又在波斯富街设立第二间分店 每日龟苓膏的销售大约有600至800宗之多 以圆盅大的18元和散装小的14元平均计算 每日进账达到12000至3000多元 换言之一个月的营业额平均高达40万 铜锣湾店每日卖凉茶大约1000碗 以每碗2元 4间分店合计每日的凉茶进账大约7000多元 一个月就是20多万药材、人工、铺租加上其他杂费支出大约为营业额的30% 以7分利前计算 公和堂4间分店每年未扣税前的盈利大约是1300万元 龟苓膏原料的来源和价格公和堂就直接由梧州入口归版 以及年中的销售量都没有很大的季节性波动，生意做得好，做开了，风险就非常之小。龟苓膏能够清热去湿解毒，非常之能够针对香港的气候和环境。朱迪前先生表示，常服龟苓膏对痕痒、暗疮、青春痘一类的皮肤病，好有治本的功效。 我们为此亦曾经向多名中医师询问，他们都承认龟苓膏在这方面确实有一定的效力。龟苓膏的制造又不困难，人人都可以按方配制，再加上所需设备少，由同路到铺前兼具摆设性质的温顶，成本最多不过20万，因此非常之具投资价值，可以说本小利大。 这篇文章呢就引起了龟苓膏热潮，当年也有提到的，也有个电视剧集都是讲龟苓膏的，叫季节的剧集，所以呢就引起了龟苓膏的热潮，包括 TVB 的剧集，再加上我们的资本杂志跟你计算了数，你知道有利可图，很多人呢就財迷心跳，所以今天呢就出现这个海天堂了。海天堂这件事呢，其实之前呢他跟他家姐都爭的， 是啊， 沒錯，家姐的妹妹，即 家姐，大家姐監製嘛，當時講， 兩姐弟呢， 就因財失意， 因財失意的了， 但後來呢就妥協了的， 妥協了，各有各做了，但海天堂呢就因為賣很多廣告，他這個人呢，胡蘇佬呢，就 很喜歡出鏡的， 粉墨登場， 是啊，很喜歡的， 逢親這些廣告呢，我看完之後呢，我就作嘔的， 是，很難頂的。又黐埋落去關德興嗰度， 唔係啊！即係你又唔係你係老闆嘅，你俾錢啫，好心你揾個演員去拍啦。你估你真係好多人因為睇見你個衰樣， 胡蘇 幫襯你咩？ 兩筆蘇， 但唔係嘅，咁 TVB 你知啦，有咁大嘅收視率，咁當然就令到佢出曬名啦。咁所以咧就而家咧就好多分店嘅， 好犀利。 但係琴日咧就發生單嘢，就喺大陸咧又。 播了个片， 记者招待会 先播了个片，先有个片， 播了片就话佢咧发毛嗰啲咧就揾水抹，嗱，即系大家睇嗰条片咧，唔系讲共和党噶，系讲海天堂噶。 后边嗰橛我哋都要换鬼咗嗰条片去，咪引起误会，唔好意思吓。 咁咧就又发毛抹咗佢，咁啊亦都咧嗰啲开会嘅记录咧，佢哋公司研究咗咧，点解会发毛咧？因为即系啲牙中度咧。就好容易發毛，另外一樣嘢喺運送過程咧，打爛啲牙樽咧， 就機會好大， 就會有啲碎片咧入咗啲龜苓膏度。但老實講，如果你打爛咗，你抌咗就冇事噶啦。但可能打爛咗，立 佢又唔捨得抌啊， 亦都可能啲碎片入咗另外一個龜苓膏度啦。 冇錯， 咁所以就諗到條屎橋。咁啊，既然牙樽打得爛，咁啊用膠樽咯。咁啊，琴日咧就係俾人踢爆佢呢樣嘢，再兼夾咧，跟住蘋果日報攞去。檢驗 就發覺咧就冇龜嘅，同埋蘋果日報亦都咧自己咧個 hidden camera 咧就影咗佢咧嚇喺裏邊咧就將嗰啲發毛嘅龜苓膏啊抹咗佢啊，然後換咗落個瓦鐘啊，再蒸翻佢咧就當係新鮮蒸出嚟嘅咁樣。咁呢、這個即係佢用呢個隱蔽嘅電視去拍嘅嘢咧，同埋喺大陸播嗰條片咧，幾乎做嘅嘢都係一模一樣嘅。 嗱，咁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咧就揾到城大生化系嘅張向陽教授。张汉阳教授， 张教授， 咁啊，佢有份研究海天堂龟苓膏嘅。阿教授你好， 系你好， 喂， 吓咁啊，想问下，系你验嗰个结果咧，就即系以前都有人验过噶啦，就关于即系对于唔同嘅牌子嘅龟苓膏。咁你而家呢一个系专系验边几只龟苓膏噶？其实， 其实呢我们就是做了都十几年的了，不过就即今次是针对主要是龟板方面的成分的，所分析的品牌呢是都超过有十个以上 的, 十個以上的 都有，而且有很多次的采样就在市面上各个店铺或者假上去买这些产品做了很多次的了。 我们就针对一下就你那个其中的结果就是讲海天堂，因为现在海天堂呢就成为了即全城的话题啦。咁就话咧，你验咗海天堂的龟苓膏咧，就原即系亚中嗰种糖食嗰种，同埋咧就系胶杯装嘅本港购买嗰种咧，都有极微量的龟板成分，而 而內地購買的膠杯保鮮裝是沒有硅板成分的。其實我想搞清楚有硅板成分和沒有硅板成分對於龜苓膏的藥效有什麼影響呢？ 因為健康產品是叫做龜苓膏，有龜啦，當然要龜啦，應該符合那個商品說明的問題，多與少另外是屬於品質的問題，成分的問題，因為如果它沒有的時候，我們知道龜 膠或龜板的抽取物是一種滋陰，能夠補腎、強化身體，增強我們的免疫力。即是真的有益的？有益的，因為我們經常以為當兩粉食，是一種扶正的藥材或食療的物品。如果身體體質差或病多一點，吃多一些龜板的湯或者 煮出來的食物是好有益的，如果男性來說更加滋陰補腎。但教授說人家說龜苓膏就要用金錢龜板做才是，現在哪有金錢龜？這個是傳統上說是用金錢龜，但現在事實上應該很少，沒有了，還有是頻臨絕種的。是頻臨絕種，我都曾經嘗試做這方面的 分別，但我們的方法分析的方法是今年年頭才建立起來，因為都相當艱巨，即是你驗的時候，驗它有沒有龜板的成分，分辨不到金錢龜、泥龜或草龜，是不是這樣？ 分辨不到，在仲繼續進行中，但我們已經掌握了所有的龜應該有哪些成分，有分別的，有些成分在，我們已經建立，因為我們比較了龜膠、綠膠、柯膠、豬皮、各種膠我們都有做了，知道龜膠或者龜板的抽取物應該有不同的。金錢龜其實如果用金錢龜和不用金錢龜，對於藥效有什麼影響呢？ 暫時我不知道，這也是我們想用科學方法和有證據的evidence-based的原則來找出它是否有沒有差別，但是按照現在國家的規定和弱點所列的，現在都是用一些 巴西龜、草龜作為一種藥療，很少再提用金錢龜，因為曾經有人做過，其實都沒有大差別。好了，現在就說海天堂的龜苓膏發現有些發毛，抹了它又再賣，現在老闆又否認，另一個股東又說不是，你真的這樣，大家就在記者會那裡吵。 我想知道這些發毛的龜苓膏吃了會怎樣呢？人吃了會怎樣呢？其實效果會怎樣呢？第一，發毛的東西盡量少吃，因為為什麼呢？是毛菌是可以產生一些毒素，令到我們的肝臟破壞，最終長期吃的時候可能會 變肝癌，但又不是每樣的毛就一定有害，我們今次受蘋果日報的委託去做他們的毛細菌的分析，發現是有毛菌、有細菌，但是沒有那些有毒性的毛，都沒有益的，可不可以這樣說？是 <笑>沒有毒而已，沒有益，因為這次沒有不等於你下次的毛是沒事，毛在哪裡生出來， 它的毛的來源是什麼，什麼品種才行，是吧？ 是的，因為貓證明了它生產工序上或者原材料的控制上都有缺陷或者不足，才會有這麼多貓。但是有一個說法是這樣的，張教授，就是說貓雖然有些是無毒，但有些人過敏那些吃了貓是會有身體有反應的，口腫鼻腫，有這樣的問題，是不是的？ 個人有敏感的東西我們就不能夠當它普遍化，因為食米 就算食米都有人有過敏，所以有人吃蛋白也有過敏，所以不能夠請你們傳媒也留意這些，不要將一兩個別的過敏當作一個普遍的現象，大家要需要知道。如果那些龜苓膏有毛，找東西抹了它，然後蒸它，那些毛可不可以殺死了？ 這件事就有違商業道德，不是挺誠實，我覺得他抹還好，為什麼呢？他不抹，他用挑了它，很可能他只是除了那個，因為等到你看到的時候，證明了那個菌落已經在那裡生了，你將那個挑了它還可以不會擴散，但他抹的時候，你表面上就好像抹了它， 入了裡面， 微生物是小到一個地步是你看不到，你只要一張它抹你就等於將它擴散開，即是它本來就一大堆在那裡，生在那裡，等於我舉個例子，為什麼癌症的病人開了刀的時候癌症反而很多時候會擴散得那麼快呢，就是因為你將本來癌細胞那裡是它集中在那裡，你將它一刀切下去，直接血液將這些癌細胞將它帶到其他身體的部位，它一去到其他部位一黏了在那裡，它就又生 擴滋生就變成一個大的瘤或者癌，同樣現在在龜苓膏裡面，如果你見到有毛有細菌，而將它這個菌下去這樣用一條布或者水喉水沖一沖，你以為沖走它，這個是騙自己騙傷消費者，最終反而是城中是布滿細菌和毛菌的。 你說起來真的很多人害怕， 如果沒有龜苓成分的龜苓膏就沒有益的了，就是沒有益的了，就是當甜品吃的。 如果有藥材的就用一些作用，有藥效，如果沒有就真的浪費。你驗過多少？你今天評價報登了出來，你驗過多少種龜苓膏？其實不止幾種，我們都做了有十幾個品牌，有幾十個樣品，不過因為我本來就不打算 宣告的，但自己因為吳先生是將那個自己開了記者會，令到傳媒注意到他這件事被迫，即是我都沒有預計他會今日報道的，是不是啊？其實哪隻龜苓膏最多龜的成分啊？那當然這件事我就暫時不宜作任何評論，因為為什麼呢？我們公作未做完，為了做完，消費權，消費者權，如果只要哪隻多，我們就有得選咯。喂，我們就多謝你先，教授，拭目以待啦，拭目以待，等你報告。我們會請你出的啦，好，麻煩你，教授，張漢陽教授是城大生化系的教授，我們要說有去廣告，去完廣告回來，我們就找阿德哥， 還有很喜歡吃龜苓膏，Eric也在，說客死我，他說他經常都吃的，海天堂那隻， 有很多龜苓膏在裡面，你想不想吃誰？那就待會回來找阿德哥在海天堂的店舖視像直擊，我們聽聽這個廣告先。 今次就要直接來差館，即是報了案先，希望他們可以密切跟進我自己的個人安全問題。 如果我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看到紅色，希望大家能夠以平常心來看，就不要因為警察的工作得到認同而覺得很奇怪。其實如果大家看看周邊的治安這麼良好的時候，警察工作獲得認同應該是理所當然。香港的郊野公園是相當珍貴，我們不希望犧牲，亦都不需要犧牲。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人口不斷上升， 倒不如去想想怎樣控制人口，才可以真正面對的房屋壓力問題。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我以前都講緊，我想都十幾年沒吃龜苓膏，是嗎？ 我以前就最喜歡去利武台隔離那間，即是利武台未拆的時候，即是十幾年了，隔離那間 公和堂即是正宗那間有一個大的銅煲在外面將龜苓膏瓦中裝放進去蒸放進去蒸拿出來熱辣辣感覺很好但老實說為什麼我現在不吃呢有一件事其實你如果需要那種營養你不需要在龜裡拿出來我反對人吃龜 我真的吃了幾斤糖我就不下的我下幾斤糖即是吃了幾斤糖不行的不要的所以戒了他我們本來是幫德哥去海天堂做事長可能被人打斷了線他怎麼知道他是不是被人趕了出來電話搶了他坐那麼久兄弟坐那麼久你當然是想怎樣的其實一樣東西是時候大家不如不要吃龜苓膏即是等於不要吃魚翅 都是一樣的吃來做什麼即是養的龜苓膏都是一樣的黎龜都沒有吃啦不需要還有一件事你也不知道成分我只在草本綱目裡面本草綱目裡面是講到明是要金錢龜既然不是金錢龜就不要吃了如果你說黎龜草龜都可以那就不要吃了那就不要搞了我們就move on吧不要說這件事我叫大家都不要吃我講完了 還有這個胡蘇魯我看電視我經常覺得他進不過奇怪怪早已覺得你做老闆你宣傳的那個要自己出來做戲做演戲不如講湯顯明湯顯明今天出了報告但報告有些東西隱瞞了所謂隱瞞就沒有公開他有個理由的這個是廉政公署公務酬作 攜陣及外訪規管制度和程序獨立檢討委員會的報告由你老友周松崗做主席周松崗爵士部分資料他說明是被遮蓋的原因是甚麼呢他有寫的他說調查之中 有可能會被檢控那些材料暫時不公佈紙都相當多的篇幅是蓋住的不是沒話說的你蓋住我們都有話說的第一段行政引言的特首成立委員會的目的職權範圍又斬燈了德哥在海天堂沒被人打我們看看還有你是不是被人趕了出去你怕不怕 人家知不知道在做小戒的怕不知道小戒的還在世界怕不知道小戒的還在世界怕不知道小戒的還在世界怕不知道小戒的還在世界怕不知道小戒的還在世界怕不知道小戒的還在世界怕不知道小戒的還在世界怕不知道小戒的還在世界怕不知道小戒的還在世界怕不知道小戒的還在世界怕不知道小戒的還在世界怕不知道小戒的還在世界怕不知道小戒的還在世界怕不知道小戒的還在世界怕不知道小戒的還在世界怕不知道小戒的還在世界怕不知道小戒的還在世界怕不知道小戒的還在世界怕不知道小戒的還在世界怕不知道小戒的還在世界怕不知道小戒的還在世界怕不知道小戒的還在世界怕不知道小戒的還在世界怕不知道小戒的還在世界怕不知道小戒的還在世界怕不知道小戒的還在世界怕不知道小戒的還在世界怕不知道小戒的還在世界怕 你找一些美女說你沒有看報紙嗎真的要找被人趕出來的你一找就你先賣單嗎不是我這個食物就不是賣單的這個食物你不如出去賣單在門口截著人問剛才你拍了個美女那個美女瞄著你已經遮住你我發聲那麼漂亮都是拍著個剛剛我吃完享受完桂林糕那你覺得這件事都是提醒了全香港市民都是香港人或中國人的習慣剛才那篇報道說出來 1988年已經開始說 都有的，因為會成為一個習慣，去讀濕熱，每個香港人都會吃番鐘。 為什麼你的靚女會吃呢？她說可以除 了暗瘡， 這樣都不知道真還是假，是不是說而已，如果是就發達了。 很有效的，咖啡貓，咖啡貓說很有效的。 咖啡貓說是不是特別發毛那些有效一點呢？其實 他可能吃了毛啊 不發毛那些就不會除暗瘡，是吧？ 個化學剖析之後才解釋毛， 即是你認為生意不受影響？ 沒有 好啊， OK， 謝謝了，福德哥。 其實你沒有理由的，我覺得你想想拍出來那些毛是很多人害怕的，有些鼻涕的毛，因 為沒有看報紙， 鼻涕的毛啊，大佬啊， 你 見到 就 害怕， 真的，大佬啊，你還怕人不死嗎？ 喂，說回湯顯明了，報告了，廉政公署這個報告，即是周松崗爵士做主席這個報告，就當然提了很多有關於湯顯明在任內那些都挺多人害怕的一些做法，譬如安排了899次籌作 ，OK， 分別咧就三個唔同嘅帳目，計入公務籌作嘅款項咧就係206次餐費啫，37% 係超出開支上限。報告認為需要恰當嘅理據同埋清晰嘅記錄，但係呢個高比例咧唔能夠視為例外嘅。咁而且咧喺佢任內啊，湯顯明你知啊，中意飲烈酒啊，由佢開始咧，原來就係買茅台咧。就是湯專員是開始做的。這個報告也說，喂，你在吃餐的時候喝茅台喝烈酒，你是談公事的嘛，會不會喝到醉醺醺而影響你的工作呢？這樣我想告訴大班聽，真的會的。因為我有一次去做海關的時候，請我們吃飯，請口水佬吃飯，吃晏晝一坐低已經醉醺醺噶咯，即係話咧未開餐啊，佢朝頭早飲咗好多咯喎，咁你話會唔會係影響到佢嘅工作啊？呢個情況係其實係好嚴重嘅。咁啊，即係呢份報告咧就有好多冚咗啦。咁啊，白允綠咧亦都咧出嚟開記者會啦。今日佢話咧報告揭示嘅問題咧係個別人士嘅啫，唔代表廉署呢個作風啊。不代表這個廉署的作風是敗壞的，這樣對於這個湯顯明的事件調查進度，白允綠說由他親自負責，進度正常，但是調查尚未完成，就是這 樣。這個報告有第13段、第14段、第15段和第17段是刪了的， 是 那個附註就很簡單的，因為有關的刑事調查或者檢控尚在進行中，但他又很過癮的，如果有的話如果沒有就不會尚在進行中了， 即是檢控如果有的話， 因有關的刑事調查卡哇那就包埋嘛，不過這是中文譯的，我沒有看到 英文本， 是中文譯本來的，換一句話來說，牽涉到第13段、第14段、第15段和第17段呢，即是這個報告撰寫這個報告的委員會呢就認為這幾個 finding， 即是這幾個 evidence 來的， 即是這幾個找到出來的問題呢有可能已經涉及刑事的了，亦都要需要進一步調查還或者甚至提出檢控所以呢就這個湯顯明就一聲矮的了，這個就是委員會 走不掉的 了。還有一件事呢就說了很多事情，即他根本就沒有規沒矩，但不用說了，說多浪費時間了我就知道刪了什麼東西 的這麼厲害的，你 因為我想到，我看得多這些報告 你想到而已，我以為你看過， 因為我一直都有研究這件事有跟這件事，因為我做過 PAC 就知道，如果我做過政府帳目委員會就我就很懂得看這些報告的，就走不出我法眼的。 怎 麼呢？這幾段就一定牽涉到女朋友有嗰度嘅，你由头睇到尾啦，之后听 D100 就系冇写， 听我讲你先至会揾到呢啲漏洞出嚟嘅， 即系里边冇写， 就冇提过女朋友嗰度嘅，咁即系嗰几段完全牵涉到咧， 即系入境处嗰位女朋友， 系啦，佢同嗰阵时嗰位助理处长身边嚟嘅职啦，咁咧就系完全咧喺睇晒成个报告系冇提到呢位人士嘅，嗱咁所以咧可能咧廉署就认为咧佢以权谋私啦。就找了他 帶著女朋友 出席這些公式籌作 所以這個就是完全你問我就已經幫你解讀了，即是我這個鄭委員就看完了，那個是會牽涉到刑事嗎？帶女朋友去的話，不是啊，那你就以歧視啦，公職人行為不當啦，起碼這樣啦，你貪啦，其他東西入不了罪呢？譬如說我將那些其中一段就是說請香港電台的公務人員吃飯， 那些寫了出來就沒事了，吃飯即是你看到這些就沒事了，就沒事的，即是不會成為刑事檢控的。看不到的就是一樣東西，女朋友那裡我跟大家分析了， 譬如買烈酒那些都沒事，那些是行為衰格，只是一個貼字，只是一個貼，譬如說那些餐費分開，好像報紙賣了那些，又說甜品單又分開，那些 這裏就有提幾樣東西，你就對著報告，你告訴報告裡面有沒有這幾項，我和你對著我做，我沒有那麼快立即看完，不用，你就這樣看這個就行了。 這裏好像沒有提這些，只是他籌作。有沒有提到在五年內共外訪34次用了公帑超過400萬？這裏應該有，應該有的。有沒有事了？有沒有提到湯顯明被揭發五年裏向各地政府及官員機構豪送22萬紀念品？有說他送過什麼的。那就沒事了。有沒有提到 湯顯明在2010年底用8萬元在Grand Hyatt 豪宴內地官員每個人頭開支超過1000元，這個我未看得切，這個我沒看得切。好了，我現在先圈了這裏。有報道說在5年內先後宴請中聯辦官員飲宴超過20次，這個一定沒事，牽涉到中聯辦不會告。好了，但是有沒有提到 沒有提到湯顯明被揭發2003年做保安局腐敗書長的時候曾經為全國人大代表兼立法會員朱友麟向非法人服務隊借用直升機， 這個報告怎麼寫的？ 給了表演跳殺散慶祝七一，這個就不應該在這裏，一個就著了ICC的頭的時候，想不想我簡單地看完，你不用看了，沒有說他旅遊，就是主要散了幾段都是說他這件事，就針對那幾件事現在進行刑事調查，甚至乎將會被檢控。說完了，有什麼要補充呢？沒有了，就是這件事，會說這些沒什麼新意，都幾乎都要賣出來了。我們就溫故知新，我們同時做了事件簿，湯顯明事件簿。檢討廉署應酬制度委員會發表報告，就指出廉政公署在前任廉政專員湯顯明在任期間在公務酬狀、蒐贈和外訪3方面都有違規情況。 而在公務酬作方面，湯顯明上任之後才開始以茅台酒宴客，而廉署常規亦有列明飲品費用是應該計入酬作開支，但有些廉署單位並無遵從，沒有將買酒的費用去納入酬作開支。這份檢討報告在上任廉政專員任期內，廉政公署在處理公務酬作、蒐贈及外訪開支方面的情況，並且提出改善的建議。 我會責成廉政公署嚴肅跟進，並且積極落實有關建議。報告就指出，政府指引列明五線和晚宴的人均開支都是設有上限的，但如果有恰當的理據就可以例外，不過就要清楚記錄。而湯顯明在上任之後的第206次五線和晚宴的公務酬作開支當中，竟然有37%超出上限，而其中有些花費更加是極大。 但其他廉署人员在第460次的午膳和晚宴中只有1%超出上限，所以就认为汤显明是经常性地超出上限。而汤显明在在任期间酬酌以及送礼也是有利益输送之嫌。在馈赠方面，委员会就认为汤显明在在任期内公务馈赠数量多，部分更加是昂贵的礼物，并不符合廉署政策， 亦都建议引入更多的制衡机制，并且定期向委员会汇报，以释除公众的疑虑。汤显明所送出的礼物部分是属于私人的礼物，委员会认为鉴于廉署角色，送赠礼物并不适宜。另外，在公务酬酬方面的违规个案就包括买酒开支报销是没有书面批准，人均开支亦都超出政府指引，亦都没有将理据记录在案。 报告亦都指出，在汤显明在任期间，廉署的公务馈赠数量很多，部分更加是昂贵的礼物，并不符合廉署订立已久的政策，而且亦都有7次的采购违反规定，亦都没有记录，亦都是没有遵从规定的因由。而独立检讨委员会公布的报告亦都指出，汤显明在过去的22次外访的时候订购机票， 当中有17次一早已经指定某公司以及航班，又未有提出理据，更加是曾经试过前往巴西外访的时候，在未经批准之下就升级至到商务客位， 他总共花费公帑186,000元。 报告就指出，汤启明在2009年 以及2010年就两次前往内地的外访活动， 就向行政长官申请批准时，是没有明确提及部分的行程地点，而其中一次更加是以私人理由提前两日离开香港，亦都是找不到行政长官的批准。在规管的制度和程序方面，委员会在报告中有详细地列明廉政公署需要遵从的社会规则和政府规则和一般适用于公务人员的行政规则。 至于关乎公务酬酬、馈赠和外访的事宜，廉署除了遵从这些规定之外，亦都透过廉政公署常规对相关的政府条例加以澄清，并且制定额外的要求，做法是严谨的。委员就认为廉署在管控采购的程序方面是需要加强，以确保相关规例妥为遵从。 他们又建议廉署应该要审慎避免外访期间无关的公务行程，而另外廉政专员申请批准外访的时候，亦都应该明确告知行政长官。我们现在电话旁边就是听众陈先生，讲一下我们的电话先，1831-1831，欢迎大家打电话来，逢一打电话来，如果想拿一个 超錯的，這個文物，文物，建政香港政制發展的其中一個主要文物。當然你可以拒絕要的，你說我不想要，如果過了5000個讚就有輸送了，現在4000多，電話旁邊陳先生早晨，你好陳先生，不是早晨，大班三哥好，你好，晚安， 晚安， 你好，阿森哥，你夾邊個都這麼夾的，你白搭來的，你夾副歌是前 夾好任何一個查勝我任何嘉賓，不是他有一件事他最厲害的夾劉慧琼，劉慧琼，劉慧琼，劉佩琼，劉佩琼，劉佩琼，他最厲害就是這些，這些我夾不到，他夾到的，他嘔氣通血那些，他在香港電台自由風，他每晚夾一個賤人的， 都不是每晚都賤人的，不是每晚賤人的，你不要這樣，怎麼說，有什麼高見？剛剛說開就說湯顯明，現在特首高調出來搞，一定要收籌詐準則要提高，籌作要嚴辦，籌作要嚴辦，你覺得湯顯明將來會不會有機會判刑呢？ 起碼第一步有機會分分鐘有機會檢控 因為你看過報告大班強檢分析了有些地方就蓋了它蓋了六段起碼那些應該是他都說明可能進行刑事調查及檢控的證據 或者特絕大部分除了表面的證據除了公職行為失當之外其實有機會坐牢如果是這樣檢控是有機會的有機會的但長定短看看怎樣不過這個我們不猜 就等他出來第一就告什麼罪名如果真的告的話看看他給了什麼證據不過如果是這樣的話對香港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諷刺你香港的1974年到現在40年廉署成立如果真的是這樣起碼第一個前廉政專員被檢控就真的覺得很羞家另外他會因這宗案將那個 籌作的標準提高一定會現在提高了現在他這個委員會其中一個責任看看責任是什麼應該包括向特首建議以後這些廉政專員公署在籌作開支上有一個比較嚴明的限制三樣東西籌作、蒐贈、外訪你不要亂來一定要跟足規矩辦 你不可以買什麼最多多少錢去送東西給人收禮有限制外訪一定是公事就不可以旅遊這些全部要很清楚豪遊啊豪遊發國豪遊然後有些無恥的鄭耀堂不是我申報了這樣的樣子其實那個都要什麼啦肯定是那件事你自己去已經不對了 還有老婆、子女也在那些更加不對不是拿什麼錢你認為一個市民你就應該將它繩之於法是否這個意思當然了用了公帑抽了所有份多謝你的電話多謝陳先生你要不要個章收了我們外面問他你收了錢 不要抹sell啊經常要問你要不要那張我給了你一幫你找like啊我可憐你啊多謝你還有我不想你影響我啊多謝你不夠like好像不是很面子又不關係四二七幾那不是好啊差點差點面子我們待會就要聽新聞新聞回來再談就有少少時間回來說什麼 說跑道因為民航局很高調走出來說第三條跑道絕對需要興建提出了一些理由又認為這條跑道在兩年內去到2055年就會飽和最高容量兩條跑道實際最高容量只做到68架次更差過什麼呢 所以現在啟德啟德一條跑道都做三十多為什麼打倒退呢就是了所以現在我可以跟大家踢爆它詳細分析好嗎我們現在聽一節新聞這次就要直接來警察管制即是報案線希望他們可以密切跟進我自己的個人安全問題 如果我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看到紅色希望大家能夠以平常心來看就不會因為警察的工作得到認同而覺得很奇怪其實如果大家看看周邊的治安這麼良好的時候警察工作獲得認同應該是理所當然香港的郊野公園是相當珍貴我們不希望犧牲亦都不需要犧牲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人口不斷上升 倒不如去想想怎樣控制人口才可以真正面對的房屋壓力問題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智慧 遊風，主持鄭兼涵、吳志森。 在7月的時候，民航處助理處長航空交通管理的岑少華就在報章撰文，標題是增機場跑道容量優化珠三角的空域。他就說有意見指香港的國際機場應該好像英國希斯魯機場一樣，使用兩條跑道容納每小時80班航班的升降。他就說其實跑道的實際容量是受眾多的因素影響，包括機場的環境限制、飛機類型和空域條件。確認香港機場的雙跑道採用分隔運作模式，即是一條跑道專攻起飛，另一條跑道專攻降落，是最適合本地環境，既簡單而且是具效率的運作模式。兩條跑道同時攻起飛降落混合使用，是不能夠突破每小時68班的最高跑道容量。實情是不是這樣呢？大班鄭兼漢同樣都在7月的時候在信報撰文，標題就是興建第三跑道不如增建第三客運大樓。大班就說了，他一向都反對興建第三條跑道，再興建第三條跑道不單止浪費資源，更加嚴重影響鄰近生態的環境。爭拗點就是每小時64架次，而去到2015年才可以增加68架次，其实是远远低于国际的正常标准。现时香港国际机场只是利用北跑道作降落，南跑道作起飞，两条跑道不能够同时用作升降。大班就说香港国际机场兴建之初，英国民航顾问已经是设计每小时跑道升降量为75架次。但是民航处处长罗崇文就说2015年才可以达到68架次，一言以为天下法，就将顾问专家的意见推倒了。另一方面，民航处的助理处长岑少华亦都说，中国民航局、香港民航处和澳门民航局在2004年就成立珠三角地区空中交通管理规划与实施专题工作组，透过具体措施就包括新增珠三角外围航道、增设空管移交点和消减珠三角地区空域限制等，提升区内航空运输能力。三方亦都已经在珠三角地区空管规划和实施方案内一并评估了香港机场可能发展第三条跑道这个项目，但是就未达成共识。那实情又是怎样呢？大班就说了，早在2004年，香港其实已经是同国家民航局空管达成有关香港国际机场北面空域管理的共识，但是现任民航处处长罗崇文就不思进取，开历史倒车，单方面推倒共识，以致香港国际机场因为空域狭窄而无法增加升降班次。换言之，所谓航空挤塞的问题，樽颈不是跑道，而是进场的空域。而另一个机场跑道容量没有用尽的原因就是人才不足。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香港空管控制中心处理电脑系统是美国雷神，而大陆全国三大空管控制中心统一用法国的系统。现时两地航空专用网络交换航班信息，如果能够统一用同一款电脑系统，一定有助增加效率，提升机场跑道的容量。如果实事求是，就应该尽快提升航班升降量至每小时75班，尽快着手策划兴建第三个客运大楼，才是对症下药，符合成本效益的做法。 昨天这个鹌鹑呢，岑少华呢，即是所谓 民航处 助理处长，他就专责咧，应该就系 ATC 嘅，啊负责交通管理嘅。嗱，咁点解啊罗文捞罗顺文出嚟咧？我最近啊丑闻缠身， 又 搞 个 嗰个 大会所 超级豪华呢个民航大楼 大会所 啊，咁啊变咗咧，佢就唔敢出嚟见人，冇面见人，因为见亲人嚟又问翻佢，喂 TV 咁多做咩啊？点解你有厕所洗手间啊？点解用车你老婆啊？啊，点解有跳舞室啊？ 所以他就不敢見人現在就推迫助理處長出來不敢見人他說的三大謀誤其實都是我說的一件事第一就是香港礙於地形及空域的結構跑道在兩年後達到每小時最高容量68班就說我們這班人反對派就不可以將赤鱲角機場和倫敦希斯魯機場混為一談至於意見說內地俗稱的空中高牆 空域和流量管制令本港經濟三條跑道得物無所用就強調兩樣東西和跑道容量扯不上關係 去年因為受到空管影響5.5的內地班航班 只有1.5% 重新三地合組小組一直考慮本港三條跑道運作模式 優化空域飛行程序和航道 預期2022年就可以取消珠三角空域管制 其實大家就聽我說的 本來2008年已經取消了吳信文上任之後第一件事我跟你大陸都談這個講英語要巴閉我不跟你談取消它問題在於什麼呢當年大陸的航空事業未發展到廣州機場沒那麼多跑道深圳機場未發展人家跟你談 你那時威風嘛人家未富起來現在不談了現在不跟你談現在想你死啊現在人家想你死廣州想取代香港作為這個航空樞紐以後還有得談好了你用10億在立法會拿了我反對的說明就是建這個民航大樓你買那些電腦你可以大家握不到手談不到的要靠現在靠 不知所謂還有一件事最好笑我每次興到我火屎的兩條跑道一條升一條降他說得對最舒服的做法一定沒事最簡單的最簡單的這個最有效率的我頂不住兩條跑道可以變成四條跑道用的希斯魯就是這樣啟德當年也是這樣一上一下一上一下都是同一條跑道只有一條而已 如果不是啟德就只有得升機沒有一落機飛機飛了就沒有了排了你們不是飛機飛了就沒有了傻佬是不能回來的他的地面都有白的飛機全部只是準備起飛的那一白飛機上去天上有地下沒有還給有飛機飛那機場玩完了就一條跑道怎麼善用它呢最善用的資源呢所以這傢伙車大炮白大眼沈兆華說是最有效率的做法是白癡的你最有效率就是兩條當四條用 好了你說說了駁斥了他還有一件事他說你這班人要跟希斯魯比就不對的為什麼呢他就說你這班人實際上沒有考慮到香港山多的地形限制群山包圍香港機場位置受群山包圍離港航道刻意避開大帽山這些高山而保險港去深圳澳門和珠海機場距離又近限制起降路線的可行性這些限制跑道的容量不能夠跟倫敦 相提並論這是最矛盾的事情想次次我去到這研討會昨天不告訴你我開會就問我進去我一站起來發現他就沒有聲音出了啞口無言所以我們今天找他的好像不理我們又找特地請他回來做副機管局行政總裁那個叫做那個誰找一下吧<笑> 做副總裁做專責跑道我上次在理工陳文雄教授一次教授理大商業中心他搞了研討會就請了我去請了我去之後我就駁他我說你全部說的都對如果這樣說與時無補起了第三條跑道的山不見了 他不懂回答一樣有這個限制六十八班已經是六十八班就是極限你多條跑道都是六十八班更舒服除開它三條跑道做六十八班慢慢做除開它所以他說的東西就是廢料所以你完全在騙人現在香港要急起直追是什麼呢第一真的兩條跑道當四條跑道用立刻double了現在你六十八班可以起到一百班希斯路就可以做到一百班 現在我們都在做8班逢年過節是做到的沒有撞機嗎沒有的是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空管人員就這麼簡單還有不夠停機位 所以第一件事你叫梁振英不要好大喜功現在又說要在機場是一個機場城我們做什麼你知道嗎做歐力大哥那裡沒有地方了機場都要建遠一點我們賣鞋嗎 是做Outlet Store 賣鞋和這個Levi's 好像美國的Outlet Store好像是中文美國Premium Outlet來的嘛你去過三藩市的紐約即是臨出境都要買些東西賣些香港人都可以去的即是名牌Outlet清貨倉不夠位置建的現在連headquarters想建多個停機庫都沒有位置建的那你還拿場地那些人盲場地他盲場地搶到機場那裡大件事嘛 現在急不容緩的就多些停泊位就立刻要建T3我們叫做Terminal 3現在有T1T2 我們可以有三條跑道的因為我作為業界人士我不可以反對的航空作為樞紐很重要但是你遠水救不到近火你說要十幾年後才建好第三條跑道做到二千億但到時建好了我為什麼反對呢我不是反對第三條跑道建了之後沒有用變成 了大白象沒有用你廣州已經超過了你了你爭這些樞紐如果人家航空公司飛到廣州發現一樣方便的時候就不會再回來香港了 你明白嗎要搶的如果你說沒有了T3 有個叫Satellite Terminal,ST 衛星客運大樓在正的機場中間 那個不是Forster設計的 那個後面加下去的那個我沒去過你要坐香港航空就會去那裡上機我有沒有去過呢坐巴士出去的我搭過香港航空沒有你一定要坐巴士出去的那裡很危險的隨時撞機的我們知道的因為在正中間的 現在救運的就不撞機就是所以第一建了T3之後要拆了那個東西還有一件事現在無端端有個亞洲博覽館那個是賣國賊你知道那個就米奇老鼠搞出來的他去找一個法國人來建各地被人管理不用出錢的全部香港政府出錢但是要他本來有三成的都賣給香港政府現在賣給那個展覽公司 現在要給管理15年其實那個展覽會是沒有用的亞洲博覽館很遠的我們做演唱會的我去過看了現在應該拆了黃耀明應該拆了去第三個展館在灣仔那裡他本來選了灣仔球場那幅地學校反對 我說我的傳聞會是不是在那裡來的學校運動會那麼TDC想到在第三期如果給他們建就會給他們建一個運動場在那裡因為在天台建一個地下都可以他就凌空了你知道誰反對很厲害的地產商失控機因為對正失控機大廈 他就立刻找了環保人士出來等於你現在在 IFC外面 草坪那裡政府本來說建八層都不給建政府後來說我們不如把高樓大廈禁扁打橫躺在那裡建都不准因為阻礙了海景其實香港很多這些事情你都知道徐家臣都是幫新鴻基做事所以我都不好意思出聲這些就是反對不了接著找了加路連山那個 車房就是用來給他們建運動場本來是OK了但林鄭月娥反對她說那裡要是土地我要善用還有一件事為什麼不在大舊場搞學校運動會呢 那麼棒草地不行就是了一批東西所以你就知道你這個跑道其實牽涉到很多利益在這裏第一展覽館就應該搬走政府通過TDC買回股權拆鬼去交回給機管局可以建多些輕架 另外David Webb就以為不及了 就拿了數字出來公開數字現在機場為何不是飽和呢其實很多升降價錢給私家飛機霸了是私家飛機一定有全世界國際機場都有好像說最近有新高但其實是乏善可陳的你想想一個小時我們說一千班機說一百班機 有多少班是私人飛機現在不夠就是找你說的這些就是行外人說的真正說的就是究竟起第三條跑道起好之後你可不可以善用我告訴你將來起好之後可能我們兩條跑道都沒有用還有當年又說回陳方安生也有錯港英政府也有錯中央政府也有錯你知道當年 講回歷史回歸元計劃在1964引起移民潮香港經濟衰落魏奕迅提出十大建基其中一個赤立國機場羅德成我是說過好像是劉錫良說就拿了七千萬美金搞Window因為六四之後第一個上北京握手就是說要捏住港英這塊東西就給他這個禮牌就說他 你捏了這個玫瑰園就要馬卓安跪下馬卓安第一個歐美領導人上北京跟李鵬握手這件事也是為奕迅調官的原因之一因為馬卓安認為其子大辱所以跪下就拿了機場來建接著又幾個公頃的土地大家都知道整天說埃及要後的嫁妝又成千古罪人說回頭但當然是錯了一件事什麼呢 當日保留啟德機場就好事沒可能啟德機場不是可以用來做私家飛機機場那裡不用住人私家飛機影響很少私家飛機是機場或直升機甚至乎內陸機即是我們所謂的 飛機飛機飛機不要馬上七四七下來大哥很多人怕你知道我以前在天台摸到飛機心想摸到看到碌起碼數著幾個碌就是因為這樣我才決定整飛機真的先走過去摸就是了經常看到飛機碌舉頭望飛機碌低頭又望飛機碌吵到真是 職業性失聰都是一個例子所以問題其實規劃是有錯的當日保持啟德如果有軟件的話是一件好事不過現在歷史就不要說了沒得回頭了你說那個副行政總裁是否叫劉志強不是嗎是誰啊Betty馮的老公馮什麼 馮程淑儀我們監製睡著覺我們兩個老爺都不出名他以前就是做AO的然後轉了去做機管局不是機管局之前去了中心然後再因為許浩明 我跟他辯論過我就說這山還在路房你真的老房所以昨天民航處出來說的話全部第一針對我說的話全部都是很明顯三大謬論第二件事就要說廉航我反對的為什麼呢根據基本法也好什麼都好如果你香港要保障自己航空權益 你只准香港航空公司使用香港的機場作為註冊基地就要拿外地的航線大家要交換航線廉航的問題是什麼呢馮永業廉航的問題是什麼呢他不是在香港作為基地 他在香港註冊他所有的保養、維修、甚至空姐、飛機師全部在外地聘請即是佔用了我們的空權對我們香港的經濟一點都沒有貢獻可不可以要求這些航空公司以香港為基地呢不行他跟那間新加坡航空、澳洲航空公司Qantas、東方航空是合營的你現在香港航空都是類似的不過香港航空有一樣好 起碼他都聘請香港的機組人員但問題如果你給這些廉航來他是來偷了你的航權可以交往對香港的經濟是沒有貢獻的完全沒有的我們不是出賣了我們的航權我不反對香港真的有廉航但就不是這間Jetstar不是這間捷星真是要香港的航空公司以香港為基地 你變成對香港經濟不是有貢獻即是你好像要求什麼呢就要求發電視牌那些合資格人士是香港人現在很簡單的你現在香港航空就是日本航空生的現在賣了給海南航空海南航空就是大陸的他註冊香港航空公司你知不知道誰是他的持牌人誰是你老友跟你做自由風的弟弟誰叫Kennedy Wong 他就是持牌人他是持牌人即是找香港人來做持牌人海南航空又買金黃賣金的公司所以你的老友的弟弟現在叫新金黃不是他的背後老闆是海南航空還有又買泰康泰旅行社都是他的都是香港航空的 厲害一條龍所以很多人不知道這些一條龍去看金你說到航空公司我就告訴你這件事我就不可以鼓勵的所以我不是反對廉航我是反對發牌給捷星如果你何超瓊想投資不要緊你投資一間真真正正以香港為家的航空公司你所有的維修、大修的服務所有機組人員全部都應該在香港請的 你對香港不是有經濟的貢獻而且在交換航權那裡就不會將那個權交給其他國家除非一件事你將來有開放天空沒有一個現在沒有現在最厲害就是有一個叫第五航權第五航權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停在這裡接客接了客人你一定要回你的基地再飛為什麼呢你現在想買便宜機票如果你想去加拿大美國呢 你想坐business class呢可能兩萬元有交易的你坐飛機航空公司就可以了第二要先去馬尼拉馬尼拉再去溫哥華或者你坐Evergreen長榮去台灣又台灣去溫哥華很多這些機器或者你去日航去東京再去溫哥華又可以等於國泰你可以香港飛溫哥華再飛紐約都可以 但你在溫哥華不能接客人你的客人是國泰的客人 所以他不是跟AA、John Cole 美國航空公司大家當是合作經營的航線所以很多這些事情大家不明白的就不是壟斷因為捷星本身不是準備以香港為家 他只是一間paper company 基本上是香港註冊 所以就反對何超瓊你已經擁有一間香港航空他們何家有份的是他們賣給海南的為什麼既然已經擁有航空公司為什麼何超瓊你不去投資一間香港的航空的廉航呢那是budget airline很厲害來的沒所謂的現在是現成的嘛那就是你明白嗎即是吳三桂 引清兵入關但我又不太明白當年他有香港航空虧了媽媽認得所以就找人去救他賣了算了為什麼又要再搞呢因為Qantas和東南大陸航空公司東方航空上海的跟他們合資即是說要借著廉航逐間將他 廉航就提供機組人員提供飛機給你你只是在香港做市場等於開放電力我都可以開的香港現在不是的你電話說開放其實不是開放的 如果你開放電話公司 我就去做marketing而已嘛 很簡單 我D100馬上可以開一間電話公司 為什麼呢 你幫助D100電話公司 你就可以免費收聽D100 當然很多人幫助我啦 但我真的有這樣想過的 原來他不會租這線給我的嘛 你明白嗎 你的問題就是你是競爭對手的當然不租給你的因為不是真的開放那你去掘路美國的電力公司美國的發電廠電網你就去做packaging你就幫他買了電話這件事就是當年王維基發特的因素他就在加拿大做回撥用加拿大的電話打回來香港當你打去加拿大打長途電話的時候 本來老電就壟斷你要去大東電報告排隊打長途電話這個王維基就聰明了你先打一個電話去加拿大就用加拿大電話駁回加拿大所以拘捕他他夠運犯法的嗎他沒事違反電訊條例違反香港的電訊條例是的所以司法覆核 告他電訊公司政府offer又告他又成他終於沒事現在正在蹲監那就反特了你明白嗎但航空公司也是這樣的你那一天不開放所謂開放我們叫做open sky 開放天空等於我們經常爭取大氣電波開放現在是騙人的終於證明給了一個牌我都沒用假的假的因為你不是染紅像D100那樣你就不能做DBC那樣你不能做所以問題就是我不是反對廉航我是反對捷星拿牌廉航什麼時候可以開越多航空公司越好 但是是不是有利可圖真是一個問題 你Oasis 我都說你想想國泰的premium brand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國泰是名牌來的是世界最優秀航空公司這是香港的驕傲它是收很貴的等於你買LOV所以你坐長榮坐Ben Airline坐Virgin坐新加坡航空什麼都比國泰便宜國泰是以兩樣東西銷售的當年是怎樣的呢 有個美國佬機師拿著C-47我們叫DC-3那些飛機都是開的一架飛機而已接著當然被太古入股買了美國佬這些東西這個就看回國泰歷史就行了不用我說的了我有幸參與其中當年我第一份工作都是在HECO做都是國泰的都是太古的他標榜一件事東方人的服務 翻鬼佬飛機師機頭佬就翻鬼佬服務的那些就是聯合國佳利有洋人有日本人有印度人有菲律賓有曼谷有香港人以香港人為主提供最好的服務又最安全就什麼language都可以說在亞洲就是一枝獨秀因為坐飛機叫講安全當年大家對 飛機沒什麼信心對本土的你知道外國越乾淡沒什麼信心越亮涼一點快鬼佬又嚴一點到今天仍然在收這件事亞洲所有航空公司都是用大部分的機師香港國泰來說都是洋人你說看那些衝上雲霄那些是佔極少數的到今天為止香港航空國泰都有但問題另一個問題很多人不知道 年年國泰請10幾個飛機師現在大家看這個飛上衝上雲霄就明白了是請不到人請不夠人最終都要本來這件事我爭取了很多年所謂localization 訓練本地機師大家這年輕人做不到這行現在要衰到本來要有香港永久身份證永久居民才請因為過去幾屆請不到人 翻鬼仔都請要放寬了鬼仔都請因為你要求我不知道我們年輕人為什麼香港人做不到你要那個coordination即是你要有那種第一有領導才能有個judgment很重要還有一件事就是手腳的靈活的程度配合的程度腦 視力嗎問題的你戴眼鏡都可以二十二十都可以是嗎都可以你不要太深就可以了那你的眼鏡那麼厚年輕人如果在美國容許有些國家不要說美國是容許你可以矯視都可以但香港就未給香港不給千萬如果想做飛機師不要去搞就硬了你會碰一碰都不用做香港就驗了這樣的問題就是香港請不夠人 香港人不捱得苦你知不知道澳洲訓練那一年國泰要給100萬幫你交學費是考一次試你看看吸筋好像考一次肥佬積酒積酒看戲看了人都知道了我不用說了是積酒執包袱去吸筋很嚴厲不過是要捱的因為你也很多駕駛飛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不是那麼簡單的事香港人又不捱得還有一天他見工最好笑 我有個國泰高層跟我說有一天坐電梯見到一個小孩第一天就按一下按一下那些不要說了就在那裡夾女夾空姐又頭殼夾到落尾又尾夾到落頭我就不出聲那個小孩什麼料呢後來就坐電梯就是見這些人就是靠機師就見到你你知道什麼啦都有很多東西問的譬如說 出面的飛機你這樣看都出來飛機什麼型號不出的你不要說了國泰是什麼航空公司好像我朋友正在理生的不好意思李先生說故事不好意思剛才大家好大家好剛才說的就是不同意見不要緊我們最喜歡的不同意見最好其實我覺得香港其實無需要再起炮道我也是這樣說放眼不如剛才你說最好不如留個啟德方便一點如果是這樣的不如再拆成山起立方便有錢人好了起他隔在家裡 我就在那裡吃飯的好辛苦那當然是比較全世界有哪個大機場會這麼近民居李先生很多你去Richmond看溫哥華溫哥華是幾強機場溫哥華不大你有沒有去過溫哥華直接台灣台灣不是市內的機場還有的但是問題人家台灣就重了市內的但是問題我同意你說我絕對兩件事我要說的當然你要配套的嘛如果真的保留啟德的話你當然要遷徙那些居民吵啊真的你明白嗎你明白嗎道理我當然有理由啦還有一件事我就告訴你私家飛機降落私家飛機降落就不會吵的 還有那麼多年的飛機跟現在的飛機差很遠的第一件事一定不比那些747落現在你知不知道私家飛機兩個引擎可能更小聲過法拉利你明白嗎你不要比那些哈利法拉利在街上你明白嗎我只是說話找你說的不要緊大家同意我也是住在那裡我不是我直接對著飛機大的我告訴你以前我們在機場做很壞的 以前的安全意識,職業安全是沒有意識,也不保護我們的 翻鬼佬就有headset 沒有帶耳筒的翻鬼佬就有耳筒給的公司 是嗎? 帶耳筒很威風的,工程師才有一帶的 不給你們嗎? 散仔毛的我告訴你,我一路試車頭,我一路在地上睡覺 現在不說話你這麼大聲那不要說這些人除了不同意就其他東西也同意不是現在他在說赤鱲角我明白當日我們不是說要1000億起高鐵就說香港將來跟這個 整個華南合在一起 就說搭一個小時車就可以去廣州轉 我想跟你說一件事幾樣東西九龍城我們就不要說了其實我們經常都要爭論一件事我不是說以前現在說現在你讓我說我們要公道的做什麼都等於青衣島你搬去的時候已經有個油庫在等於現在將軍澳你搬去現在已經有個堆填區在

珠海、深圳加上廣州你知道十幾條跑道根本不需要的那就不飛來香港了那沒所謂 就全部瓜了你知不知道請多少人的幾十萬、十幾萬不只是請多少人的問題經濟每年的經濟不是但是不要將一方面的經濟效益是長期的我真的沒辦法同意你如果這樣說我們很多東西都不應該做只可以就回溫哥說我以前住那裡我最近收到這些資料告訴我現在直接不給車行 <笑>哪裡住那條街溫哥華那就是吵架你回家就可以駕駛全部踩單車現在發展成這樣我們要看我們自己的取捨我不是跟你爭論這是另外一個經濟的問題如果當地居民肯的那個就不是機場問題我們需不需要機場我們需不需要車其實老實說我覺得香港根本就不應該被人擁有車好像新加坡那樣 你日頭去駕駛你給很多錢的所以有一種車牌叫夜晚車牌紅色的只是給夜晚用的一種車牌就只是日頭其他就是搭公共車我一開始說不是說不起機場我說不應該再加起跑道我也是反對的你聽不到我說嗎但我告訴你不起跑道你不如這樣說了不准增加升過8次就好了那就真的你不要說不起跑道我告訴你我的意思跟你有少許不同我想講一些專業意識給你聽 就說我告訴你兩條跑道做到三條跑道的事那你更嚴重啊沒有分別的我反對起第三條跑道不是反對飛機升降你又反對升降啊我跟你真的南緣不切了你明白嗎就是我告訴你不用想一樣死的是不是都死多謝你先多些消費多些請多些人這個是生活方式的問題你知不知道如果每年去到我們計過如果你不是六十八班機 你每年帶來香港經濟收益是100億不是說虛幻笑100億OK說完了是的很厲害厲害的我們的電話就是1831138經常這裏說一件事他講的又不能跟他爭論我初就準備跟他爭論赤立國 明知那裏有個機場你又不要搬進去住他不是他說青山山他說到周圍都是我一說給你你吵著我你不要說他經常有錢人你知道以前山頂是沒有飛機飛過的現在山頂是under path 山頂一樣的飛機飛過一樣的吵以前都沒有什麼飛機現在你在赤立國其實周圍四方八面沒得解決的問題你跟我爭論一件事就是說 全世界哪個城市機場近民居很多尤其是有些新加坡也是我覺得不明白新加坡不是即是在國際台灣溫哥華我們熟悉的那些全部都是市區就算LAX紐約都會可能會經到市區的航線不過可能高一點他們的屋可能兩層我們的屋六十層近的飛機近一點吵得緊要得債大家打電話來發表意見繼續有單東西 大家打電話來發表意見繼續有單東西說起你都可能會扯火你真是我記得我拍的大哥你一說就會扯火曾志華力先生他在經濟部有個專欄我就不知道這個公務員為何可以寫專欄發表個人意見 他有沒有違反公務員的常識？他有啦，他不認他是他，沒得不認的。他是不認他死人都不認。他出糧就行了。他出糧出給A9方，出給老婆子女、親戚。那不行的。他是不認的。活力先生，他說大餐廢話，就說百分之一百支持環保，覺得廢物處理就無力，又說看不順眼，陳茂波。但是他說發展郊野公園，為什麼不行？ 視為禁區禁忌，今天就完全不可以碰，不可以談呢？是，此話一出，引來圍剿。是，他說那些叫環保惡霸。有什麼人惡霸得過這個？環保極端分子。有什麼人惡霸得過這個？將環保據為己有，人家碰一下都要喊打喊殺。胡力先生就說，喂， 全港的公共資源是全民擁有的，絕不能因為一撮人的喜好利益價值觀念而變成他們的禁亂。那為什麼他不說那個高爾夫球場拆了他先？就說他契弟佬就契弟佬了。即是他在幫誰呢？這個人一早告訴梁粉，你知不知道跟蔡東豪輸到當年？梁粉贏的話，這個不是，唐英年贏？不是，他是范徐麗泰。 他那時買范徐麗泰，范徐麗泰那時未退嗎？未，他一早就開了盤口，輸了給蔡東豪。那就輸了。他是糧粉來的。我不管他糧粉還是粉糧，我覺得他說的東西，什麼禁亂而已，什麼碰都不能碰，郊野公園的成立的目的是什麼，要搞清楚，有些東西真的不能碰的。 你不是隨時可以拆的，隨時可以轉的，是不是？這傢伙很簡單，我又講一下，他就住在常康園的何文田，豪宅老闆，後面本來一直以來都是何文田村，拆了之後他們很開心，因為有些有錢人不喜歡跟他窮人住在一起，就提出應該建屋邨，他反對，他為什麼連租屋建在豪宅區，為什麼不賣了他？ 但他情願被你豪宅遮蓋他，寧願被豪宅起四十層、五十層樓層遮蓋他，但你就沒有窮人住在我後面，因為會影響樓價，這就叫曾志華了，這麼簡單了，這就叫曾志華，所以不用說，你浪費氣跟他說浪費時間，我覺得這篇事就硬我的眼，你明白嗎？你為什麼拍出來？你跟他做個事，你硬眼，大哥，你以前天天上班見到他，對不起，不是的，不關事，我回夜晚，你以前做過早上節目很久了。 夜晚一定見不到他，因為10點已經走去游泳了，他9點已經去游泳了，他未做完已經去了游泳了，公務員來的，不能解僱的。真是，電話旁邊聽了劉先生的，你好，喂，怎樣？阿森哥和大班你好，想談論一下，今天我聽了聽了新聞，關於湯顯明的報告。好啊。 我稍微經歷一點，為何經過這麼多年，其實他所做的事情其實很明顯，事前完全沒有什麼訊息給公眾人知道，原來他在裡面有些這樣的違規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說，特別是他的報告說，他那些分單， 其實你裡面有很多公務員在做工作，這些分擔合不合理呢？是不合法的，為什麼公務員沒有將這些事情漏出來？我的意思是說，是否有人包庇公務員？那些公務員會不會又是自己維威衛呢？第一，當然是維威衛，你說他在那裡煲藥，煲當歸，給女朋友喝。 這些事情為何會被揭發？最終不是，最終也被揭發，你說的那件事最終也被傳媒揭發，只是始終因為你是因為報告才知道，不是，是傳媒揭發的，不過有人放料給他，有人放料的，就是你說的那件事，沒鬼不會死人的。但是我覺得為何這麼多年才知道 不是那麼多年，他是最後那幾年，有少許擔憂，公務員會不會賣那些烈酒，後面幾年就是這樣，大家不要出聲。 是啊，你說得對的。 其實我都這個問題都訪問過查石我他的解釋呢我不是說我自己要撐這個D100行公議過可能我們很可能是我們為什麼你不是撐我們呢你是不是怕認的有些人現在是不是有一批人特別是高官那些不敢去做這種行為呢向來都不是很敢的 不是很妥留下一些資料出去留下一些問題就是你明明一件事你知道做whistleblower即是吹哨子就是做驗仔了你有勇氣的嘛還有一件事你被人揭發了之後很簡單的譬如你現在揭發了某一個人那個人被人拘捕了誠之於法不是的接著你會被人針對 全世界天下無奇你想想你明不明你不是這麼簡單以後人家就當了你是那些叫做驗仔接著下去問會不會是冰山一角呢那個制度也是很好的你看我們有個傳媒信心始終有些人頂不住或者有些人很聰明放一些資料出去有些人可能已經退休 不撈啊才是吹雞嘛你明不明打算不撈啦還有一件事要保障到的source最重要是怎樣保障回他的利益好啦麻煩你啦我想問你啦我想問你啦專輯講一下為什麼不去討論這個我又問回你轉頭啦我不管你在哪裡工作你私人機構當你行你私人機構好啊那你看到有什麼不對你夠不夠膽走出來吹雞 你有沒有考慮我問你你會不會考慮有什麼你要考慮其實是安全當然第一還有他們有駕槍的你我看工作上有時上頭給的工作如果真的不是很對真的要出聲但問題是你要考慮很多東西你才夠膽出聲最終的考慮我那邊是什麼 大班有機會去探討一下租務管制為什麼不可以考慮呢因為我不太認識這方面其實現在租金租務管制一般來說其實有幾樣東西要講的現在就是我們的鋪租貴鋪租你很難有租務管制第二樣東西真是貴租的地方租金一定跟樓價 其實現在租金對一些業主來說那個所謂return是低到你不相信的是那些倒轉頭不是倒轉頭經營劏房那些有些就發了劏房那些就發了其實就應該經營劏房那些有個租金管制因為經濟學人最近都做了一個報導說香港的樓宇泡沫化其中一個數字就說我們不知道要收多少十年租然後才能覆蓋到 很簡單的這個全世界最長時間你說太古城一層500呎的樓現在可能賣七百萬你租給人頂到二萬元頂籠五百尺那就二萬元頂籠我給你二萬元那利潤是多少你明白嗎一年收二十四萬租二十年 你買樓一般來說買樓就應該十年回本起碼都不要二十年租樓住最划算的黃先生是吧黃先生你好喂你好老王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有沒有人渣橋放客人下來，現在你一架機通常都是50 55分鐘至1小時10分鐘左右就要走， 但很多時候就拖得很慢，飛機落地都賣不到位， 因為沒有人駕橋， 沒有人去駕客車， 沒有人拖飛機啊， 沒有人拖飛機， 沒有人去駕橋， 沒有人去 Outer Bay那些， 現在機場缺乏的員工， 實際缺乏員工， 就起碼6000人， 是的， HECO 整飛機， 維修飛機就1000人， 我覺得如果你們能夠，不是你們，如果我的意思是機管局能夠正視一個問題，機管局是廢的，我告訴你機場本身是一個應該不是一個professor，機場就不應該賺錢的，應該是提服務的，但是我們機管局就用來賺錢的，所以搞到停機費又貴，租金貴，但停機坪又廢，什麼都貴，然後搞到現在這樣的環境，他只專注在裡面的店鋪，名店、旅客去買東西， 然後他就不去正視，原來員工不夠這個問題，黃先生看來你是業內人士，我清楚一點，老實說，如果你真的要起機場、起跑、動起物、起物，第一要解決勞工問題，這個最重要，如果你有了硬件之後，你都沒有人去做，你除非解決問題，就是應該， 我開了第三條跑道，我都沒有人做了， 對嗎？還有一種人，如果他說要起第三條，不如那些人搞定裡面的事情，你除非讓他們輸入外勞，否則不用想，找不到人的，那是請不到人的， 那就糟了，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是一個政治問題，那是一個瓶頸，解決不到瓶頸，是吧？我覺得他裡面管理層那裡只是掛著學，你說真的掛著賺錢， 不如你打來，你打來，明天我做了這個節目之後，機關樓、機關紅山樓山，全職，怕你，什麼怕，打來，大家聊天，明天無依，不是你不要無依，告假，明天無依告假，你有個老友寄來，我們D100之友，誰誰D100之友是誰，一號，一號誰，明天我是彭理祥，第一個小時我實在做，明天我是彭理祥，明天我就吳明林、吳志森和鄭大班，今天時間差不多了，拜拜，D100 講真話，彭公義，浩蓮敏，D100 還聲於你，Voice the People，還聲於民。